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也许你看过太多悲剧，也说过太多委屈，你怕不愿回忆受的过去，会一直延续，但生命曲折才够。 心跳开始的时间呢，是不是在中午的11:04？全新的一天的节目，我们也带着全新的心跳跟各位来分享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没错， 到了周四倒数第二天的正午有星光啊，我不知道大家心情怎么样。其实呢，我确实非常非常多的不舍得，但我不知道明天会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真的 会哭吗？哎 呀，真说不准，你知道吗？到了明天的时候，一切好像就很玄幻。 对， 这一天就觉得说迟早会来，但始终会觉得并不在 近期的计划 之内，但是怎么突然就到眼前了？ 然后就整个人在想到的时候，你就百感交集的， 是 甚至不愿意去多想。 嗯， 但不管怎么样嘛，其实对于我们俩来说，可能是比较很特别的一天。 当然， 对于各位来说呢，特别的性质可能都会因人而异。 嗯， 因为毕竟首先明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了， 对， 我们都会带着不一样的心情要跟2021年挥手告别，同时也要准备好新的心跳来迎接全新一年的到来。 嗯，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脑海里回旋的只有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到了周五之后迎接的是一个周末，而且还要长一点，因为要迎来是一个元旦的小假期， 三天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调整一下。 我们希望各位更多的是一种开心， 当然， 对。然后为了迎接全新的一年呢，我们始终还是要做好准备，提前有一些自己的规划跟想法。嗯、 但是我们今天开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会让大家的心情真的瞬间就好起来了， 嗯、 因为这个话题是对2022年许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 对， 比如说暴富，比如说每天我可以睡到自然醒，等等哈。 你不要老说我们俩跟这儿老说咱们不切实际，对吧？想着这以后要干嘛，退了休以后干嘛， 这不是为了大家高兴吗？ 要开心嘛、 嗯、 对不对？我们许下的不切实际的愿望很多时候慢慢就成真了、 嗯、 曾经我也许下过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就是我以后要做音乐主持人、 嗯、 对，这不就成了吗？ 没错啊， 哎，我要去现场见见这个歌手，听听那个歌手，结果这见面了， 哎 聊了天了，就这一切可能都会在我们未来一段时间计划之内成真啊。 小时候我也是想要做一个歌手，然后今天可能我就会把我这个之前给音乐加速度的主题曲上线，我希望明天有机会在节目里放一下， 太棒了。 然后第一次给杨雷听一下、哦、 今天上线，今天传一下，然后 对，今天传一下，明天放一下， 好好好，太好， 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你看愿望都很容易就成真了， 没错啊、 嗯、 对，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许下愿望，2022年可以不切实际， 对， 也可以脚踏实地哈、 哎、 今天算是一个我们开启一家小小的愿望交换商店，好不好？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愿望交换商店 GO。 太多的想法往外涌，但最后只能装满垃圾桶。这个时候想出去走走，但窗外街灯昏暗，不想再动。那好，手机和钱包，来一次环绕世界的旅行啊！一路珍藏了所有的爱，还带回各种奇怪的礼物。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凌晨两点还为你营业。如果你看上了那件东西没钱买，也可以拿你的愿望交换。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白天看起来不太明显。当整个世界在夜色下变得昏暗，你还想要谁的陪伴？睡眠，城市世界各地的晚餐，因为醒来就在下午1点半。拒绝了所有的挽留，就算你流下眼泪也没有用啊！一路珍藏了所有的爱，还带回各种奇怪的礼物。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凌晨两点还为你。也可以拿你的愿望交换。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白天看起来不太明显。当整个世界在夜色下变得昏暗，你还想要谁的陪伴？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凌晨2点还为你营业。如果你看上了那件东西没钱买，也可以拿你的愿望交换。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凌晨2点还为你营业。如果你看上了那件东西没钱买，也可以拿你的愿望交换。 己的脸，白天看起来不太明显，当整个世界在夜夜色下变得昏暗，你想要靠谁的陪伴。 放手了，我觉得这有点朋克， 很朋克的一首歌曲。夏日入侵企划，愿望交换商店。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在这个节目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交换一下对方的愿望哈。 我觉得大家都想特别好吗？我觉得好多都没有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都挺好的。嗯，对，没有不切实际的。来， 这边看到秋风秋雨说了啊，我想做一次游轮游。哎，这不是很好吗？ 很轻松啊。 对呀。 啊，然后这个游轮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我们现在许不切实际的愿望，还是打好底。这个健康第一位， 对 对，要这个疫情所有的这些管控，我们要记在心中，好吧？安全放第一。游轮游，我见过有很多真的上了船以后，会提前可能没有做太多的功课，不太能接受 晕船 海浪的袭击，然后真的是晕船，在船上那几天真的就是 很难受。 这是一个要提前知道自己到底对于大海能有着怎么样的接受程度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游轮会是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在不同的区域，尤其是老人去的时候哈，到底哪儿吃哪儿喝哪儿玩之类的，能不能在游轮游这么长的时间内满足您，然后以及自己最喜欢的，你别最后说觉得挺亏的。我真见过说有游轮游挺长时间的，然后一路出去以后再回来，就觉得说好，就那一个餐厅，就这一个地儿晒晒太阳，两天就觉得没意思了。小心，好吧。但是我们希望这一个愿望能够成真哈， 还得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哈。 没错， 对，这边秋风秋雨说，只涨工资不涨物价， 太好了。工资涨涨涨，不停的涨。 对，发现吃个饭2块钱，哇，买件衣服10块钱，还有好多钱呢。 每天翻一倍的成指数级别的涨啊！ 我是富豪。 对，还有8398提到说周末两天休息，不出差，不参加工作的喝酒跟应酬，所以所有的这个周末都可以来属于自己的时间，好好的休息跟休整。 对，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会有不切实际的，我们理解它不切实际的意义，但我们觉得真正要实现，其实也不难。 对， 也就是自己一咬牙一跺脚的事儿，我就不去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吧？然后下一年再许愿的时候，我希望2023年找个工作。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Every time，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浑身都会起到鸡皮疙瘩， 就会控制不住自己身体前摇后晃。 没错， 嗯， 这首歌我觉得代表着。不代表着 Coldplay 最高的水平、 嗯、 在 Coldplay 甚至他们所有的歌曲你在回听到过去的专辑的时候依旧觉得这首歌太过流行、 嗯、 太过电子但是里面所唱的情绪很饱满我们依旧能够 get 到它的点、嗯、但对于 The Chainsmokers 来说跟他们合作的是一个双人的电音组合、 嗯、 算是他们做的最好的一首歌曲了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支有底蕴的乐队来进行加持、 嗯、 现在甚至在去回听 The Chainsmokers 之前的那些比如 Closer 之类的都会觉得有一点过分的单薄哈、 嗯、 我们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许下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在今天我们不论饱满跟淡薄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 希望跟各位好好的许下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 就像秋风秋雨说的哈今天是一次欢乐的畅想 哎， 来吧畅想吧我这边有看到 Miss 梁说啊，那就来一个什么宇宙旅行呗啊，还有哪个比我这个更不切实际有谁还有谁举手 就是 就你 宇宙旅行真的是很多人都会想过 对 而慢慢的我们其实原来觉得真不切实际 嗯， 就除非我从小 OK 我有一个很好的体格然后我这一条路规划好了、嗯、我真的是有一天当上航天员了 嗯， 哎，没问题对然后另外呢想要去旅行这一种 嗯， 不切实际直到近几年我们看到有一些计划 对 慢慢的在向我们靠近好像真的可以凭空就上太空当然了 除了你足够有钱 还得有钱这个得有钱然后上太空以后呢好像又有一些想法会稍微给我们一些小小的阻碍、 嗯、 我是否能够驾驭在太空的这段时间 嗯， 然后另外呢最近也有一些新的电影跟电视剧、 嗯、 啊，全都讲的是到了太空以后到了月球上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上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小惊喜 嗯， 对小危险 嗯， 危险到最后你光看片就觉得恐怖了瞬间会消灭你的这个想法最近其实有一些剧新出的还是值得看一看的我们留在2022年的时候开启以后跟各位来分享一些剧集哈 嗯 好回来这边还看到有朋友这个提到的想法就是红果说我想开着房车去旅行、 嗯、 房车这事儿好像真的就各位的心里都会有这样的梦想 差都会提起来 对因为毕竟真的是开到哪儿走到哪儿看到哪儿 嗯 不用再去担心说我到哪儿落脚我几点到的、 嗯、 这些事儿好像不太会再成为我们的一个阻碍 嗯就享受彻底的自由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就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真的这个好像对于房车有一个新的政策 嗯 您必须得有某一个级别的新的驾照跟本的级别 嗯 您才能去开房车然后包括这个车身周车长啊包括车重啊能不能开拖拽之类的好像都有了新的规定 嗯 然后大家也需要如果您真想开房车并且准备要实现一下的话要做好准备了 对 然后有一个朋友我不说嘛 嗯 就是那个大学的同学现在真的就生活在房车当中 对还没出来呢 还说拉出来聊一聊 嗯， 他现在最愁的就是这个这几天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以后这房车就困在营地里了也是挺 你先去考个证什么之类的 对对 对 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条件的比如说这边我看到天马行空就说了哈他的不切实际愿望就是攀珠峰走南北极很多旅行团我都可以办到但是攀珠峰确实需要你好好的提前的锻炼一下自己的体格哈、 还得有钱还是这个问题不因为我们一个人上去其实不可能 对 你后边一定要跟着几个补给的队伍跟人 是 然后全程一方面是挑着担牵着马的、 嗯、 马是没有啊然后另外就是有些其他的状况他们的一些应急处理、 嗯、 一定是大家相互协同才能上去的 没错 但是我告诉你上珠峰不行的话咱起码能跟珠峰大本营哎珠峰大本营后来开了吗 嗯 重新在那边看一看遥望一下珠峰但是在海拔580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你其实已经觉得自己很无限的去接近它了 对 从空气的稀薄程度到冰冷的程度、 嗯、 到眼前的这一幅近景的画面就好像你拿了一个长焦镜头瞬间把珠峰拉到你眼前 而且没有任何的阻碍你 日出 对 很棒那个其实可以实现、 嗯、 就我曾经不是去过嘛然后在那儿住过一晚就无比的冰冷但是早上起来看到阳光斜洒到整个珠峰慢慢的变成金黄的那一刻一切都觉得值得、 嗯、 你可以规划一下好不好好这边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许下各种不切实际的愿望来想一想自己还有哪些地方想要去但我觉得未来的愿望很多时候也许是来自于自己之前的一份回忆当中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点好像种下了一颗愿望的种子、 嗯、 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寻找那颗准备生根发芽的种子哈

么真唱，我自己都会经常这样畅想，哇，一睁眼十八岁了。 就是啊，嗯，用户四八五六就提到了说，越活越漂亮，越活越年轻。本杰明巴顿嘛，对，那样的故事真的就是时光倒流， 对， 越来越年轻，直到自己最后变成了一个小 baby 哈。而且有无数的影视作品都提到重返十七岁，重返二十岁，重返二十一岁，重返十八岁。 二十岁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点，因为那时候高考刚刚结束哈。 对， 你不要让我回去高考，怎么着都行。 说的有道理，重返我不，我要重返二十一岁，那会儿自己挣工资了，然后就可以更加自由的，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对，嗯， 反正就拿到那个高考录取通知书那一天啊就可以了。 没错，我们这边也有很多朋友就同样愿意自己变美丽变漂亮，但是其实在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的，嗯，这个愿望很接地气，不很切实际了，嗯，左撇子思思提到说，希望2022年自己身材无敌，年龄成谜。 哎呦， 我觉得思思应该依旧很年轻， 是 看她的头像就透出来粉嫩粉嫩的。 对，她不说我不知道，她是已经是娃妈了哈。 啊， 好像是啊，她好像提到过。思思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 对，然后， 是谁？ 我要再多插一句，她之前不是经常给我们发自己的午饭的图片吗？嗯，你能看得出来，她很用心的在做一些健康的这个餐食。 当然， 我觉得她这个发给思萌，思萌可以非常专业的来进行一些点评。 嗯， 你看到的里边基本上就是很健康的蛋白质跟复合碳水化合物，嗯，所以他应该是在保持健身的。 当然，他明年还想去跟浩洋搭节目呢， 继续加油。 明年跟我走啊，咱876见。 对，真的是啊。 这边还看到用户7373说了啊，我的不切实际的地方就是瘦十斤。我觉得瘦十斤真的不是不切实际，除非你想说，我不管住嘴，我也不迈开腿瘦十斤，那有点难。 对，少喝水也行，你知道吧？ 那得喝多少脱水了？ 前几斤下来都是水哈。好吧，这边我们希望各位在所有的这些愿望当中继续保持一个不切实际的线路我们前行，好不好？哎，我就是愿意有这样的愿望啊，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我哈。来自于林俊杰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我，继续来许愿。 我想了十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头痛，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任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有没有？我想了十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头痛，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朋友。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任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 次要特别切实际的去想一些 flag， 想一些自己明年要干的事情，设立一些目标的时候，真的都挺头痛的。很多目标你发现说之所以在过去的一年没有实现，是因为从重重的阻碍，然后这个再立新的时候，你就会心里有一些畏惧，是不是我真的要立得这么高这么大，对，然后会想到难道这个又会有一些阻碍，所以我们就如果太切实际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就顾左右不敢前进。所以今天我们干脆就打开所有的思路，继续来看一看大家那些不切实际的愿望。 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许愿都是我以后要当飞行员，我以后要当科学家， 就是、 我们许都是不切实际的愿望。回到小时候哈，我们这边看到有用户4856说了，我的不切实际的愿望就是去电台主持一次节目。没戏，这个真的不切实际。 直接来，就确实就 空降是不可能的， 哎，不太行。 对， 但是呢，我们的声音总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出现在电波中。 那是。 对，你比如说思思有可能，比如说好像那边请个嘉宾，对，然后就过来一起做个 课。以嘉宾的身份出声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但是您别直接抢过去啊，开玩笑。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有很多朋友其实都贡献了自己的声音，然后最后有一个歌曲的录制，对不对？甚至是进棚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录制，当然也是在 这个有 那边。然后那个也是一种声音的体现。我们以后希望也是跟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平台，就算我跟千城，我们俩以后这个大家在各自的节目，也许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声音的出现。 没错， 好，这边我们继续还看到朋友们有哪些这个自己的愿望。 清风飘扬就说了，说我要去974见所有我喜欢的主持人们。我觉得这个挺好实现的。明年如果有落地活动的话， 你现在就喜欢的写下来，不包含谁的，我们底下通个气儿，好 不 好？对，来这边开玩笑，来这边还有朋友这个烈落心田提到说买彩票中一次大奖。然后来个全国游，这个其实很好的愿望哈。 你看这个很切实际，就是中一次大奖，管他多少钱呢？ 就是 这边就有一个 大奖， 这边就有一个说我要挣他10亿啊，先给你一个小目标好不好？您实现一下小目标啊。 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这边提到。真的特别的好，希望大家都梦想成真。 哦，好， 哎，这个就有一种 genie in the bottle 的感觉。对，我就是一个许愿的小神灯，我就是一个小精灵，我愿意各位都能够梦想成真。 我刚才 这个真的很棒哈， 也看到说共同富裕，哎，也很好，世界和平。 是的啊，来吧，这边我们希望各位甭管是中彩票啊，全旅行啊，愿望能不能实现啊，有些时候还是要靠一些小运气的，对不对？我们也希望各位的运气，各位的2022年。都能够更加的平顺一些。来到一首歌曲，我们要善于在生活当中共同来寻找那些周遭的运气，好不好？来自于告五人这首歌，其实名字然后包括里面讲述的这种状态还都蛮真实的，叫做运气来的若有似无，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哈。来， 他努力跟随自己的脚步，他努力解释经历的错误，当后悔去时的回忆不再有出入，什么是绝对，什么是领悟，他拥有成熟自主的态度，相信乐观总会有好处，当他接纳快乐悲伤而带来的起伏，什么是迷惘，什么是无助，季节更替年轻的心，踏着红彩绘迹的河，肆虐后产生的荒芜，重新种下一棵棵树，带它飞往永恒的国度，他终于拥有自主的态度，他相信乐观总会有好处，当他接纳快乐悲伤而带来的起伏，什么是倾诉，什么是糊涂， 季节更替年轻的心，踏着红才会记得恨，思念后产生的荒芜，种心中下一棵棵树，带它飞往永恒的国度。即便未知也不再无助，最终我们都站在同一处，记得来时方向的路，重新开始也不会踌躇，什么是痛苦，什么是祝福。终于拥有自己的国度，他终于看见理想的额度，这一切其实不太严肃，只是遗忘了认真的付出，什么是岁月，什么是旅途， 什么是岁月，什么是旅途。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成，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运气的成分来加持，所以我们也不要总是要去抱怨说，哎，这个运气不好啊，命运不公啊什么之类的， 不抱怨。 很多时候对，我们要找到生活当中的那一些小确幸，当然不可能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所有的事情一定能够做成哈。 对， 但是我们要保持一个愿意许下不切实际愿望的这样的一种心情。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对2022年你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愿望呢？这边有听友就说了哈，希望回到30年前的体重和腰围，110斤，1尺8，哇，哦，1尺8算是挺瘦的了。 1尺8的腰围， 1尺8算挺瘦的。 我小学的时候1尺8， 男生不一样哈。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不要那么苛刻自己，不要回到1尺8。回到2尺，我觉得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一点一点慢慢来 嘛。 对，当然了，永远这些我们都说是健康是放在第一位的，对吧？ 对， 就有一些刚才就我们俩也聊到，有人就是易胖体质，对吧？像我这种喝口水都长胖的人，你没办法，你只能说通过最健康的方式找到一个最合理的区间。 对， 我曾经在最瘦最瘦的时候，比现在再轻个20-30斤的时候，就那一会儿出去还有说你能再瘦瘦吗，我笑就得了，对吧？ 我记得昨天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上有一个推送，就是你的新节目《越听越流行》。 哦，对，没错。 里面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挺瘦的时候的你？ 那个我找的还不是最瘦的时候的我。 哦， 对，我看着那一会儿的照片，我不认识，你知道吗？我说，哎，这是谁啊？ 好青涩。 哎，有就很青涩，但其实我告诉你，那些全都是1-2年前的事儿啊。 哦。 What happened？ 就是。真的是 多喝了几口凉水。 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心情。 是， 然后你像这一年过来以后，白头发也长了，然后就是也发福了，你想想这是怎么过来的哈。来这边我们希望在2022年大家都保持开心哈。 我看到这边咖啡时光说了，说争取不再受健身房老头的鄙视，减掉20斤和他们的体重看齐。哦，健身房老头体重比你还要是那个数值还要小一些，感觉 我们不应该有年龄上的歧视。 那肯定， 对，我们这个有很多，就原来那会儿经常泡健身房，之所以这原来能保持那样，是因为去健身房的时候，哇，这个经常有一些你看到年纪，首先不能准确猜测出来，因为爱运动的人其实他整个的状态会更好一些， 但其实是大爷， 实际上他的岁数会超乎你想象，然后人家就全都是在那儿一跑多少公里不带喘的，这只是一个热身，然后再之后自己在那儿，一般都是成堆的成群的，家住在附近的一起来锻炼，然后他们练着练着聊聊天没事了以后，你在旁边说，那个妈妈您我能用一下这设备器械吗？没问题，来吧，人还帮你擦干净，人倍儿好，然后这个时候你躺下只挂了2片10公斤的进行卧推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大爷就会在旁边本来聊着天，然后回头看着你，所有人都过来看你哆嗦的样子，心想着说需不需要过来帮你用手扶一下，就帮你就省得掉下来你撑不住，然后再之后当你放下这个整个的杠铃，大爷会再说一句，年纪轻轻怎么才举20公斤啊， 小伙你不行啊， 这得练练啊，我们告诉你怎么练吧。 一 以后跟着大爷练啊。 很羡慕，很羡慕，大爷们都很厉害。 山河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从白日梦。睡着了翻不动，像婴儿只会用哭啼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坐着，无奈的失眠着，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守候。山河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我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做白日梦。街上触动的拥有，很多事情搞不懂，像万千书写不来，快乐而烦忧。人生的路口停留还是走，很多感情不放手，是俗套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不知道走多少数不清的春秋，很多个你在身后。山河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 唱到了夏花的心里去， 好像不止夏花，包括齐飞啊，包括这边是叫 Lucas 吧，嗯，都很喜欢青青的翠儿，都在表扬我们今天的中午有星光歌单，真是太棒了， 天天表扬我们， perfect， 真的是，怎么这么会挑啊？可不是嘛，嗯，今天可真的是，就昨天晚上就想到关于真的新年要来了， 嗯， 真的今年要结束了的时候，真被我感触， 嗯， 然后很多过去的歌曲。我都扫了一遍，我甚至从第一期我们的歌单开始再往里去看， 嗯， 哪一首歌能够唱到心里，然后都会打上这么样的一个小标记、小记号， 嗯， 然后今天可能就找了一些总是让人觉得似有似无的一些对于过去的感慨、对于未来期盼的一些歌曲， 嗯， 希望各位都能够在自己的心境当中，就借着这样的一些旋律，有着自己的一些生发跟想象吧。 这一期歌单已经是非常难了，我估计明天的歌单会更难。 哎呦，想想都头疼，每天这三十多首歌，真的想到要不然头发白了。哎呦，太多心情了。来，今天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剑走偏锋， 嗯， 可能会有人不喜欢，觉得是不是品质会没有那么高， 蓬勃， 但是蓬勃我觉得其实不错， 可以， 对，然后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带来的是一种更轻松更愉悦的感觉， 嗯， 唱着沙拉拉迎接最后一天的到来。 你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过大天空，空空空空空，空到那么大，一朵云嘟嘟不下。时光滴滴答答答答，随着人长大，窗外的风景不停变化，谁能抓住它？

是蛮火的一位说唱歌手，饶舌歌手 B.O.B 共同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 Nothing on You。 如果这十年的歌单允许有非华语音乐出现的话，在那样的一个十年前的时候，在一个冬天，对于我来说可能听过最多的旋律，循环的次数最多的就是这一首、这来自于他们的歌曲呢，我觉得也能够让很多人喜欢，其实挺不容易的。火星哥其实也靠这样的一首歌曲终于是迈出了自己名声打响的第一步哈。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12:05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许一个对2022年不切实际的愿望啊。 这边有听众就说了，我希望我越来越靠后的发际线能长回来。 哎， 有很多当妈妈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生孩子对身体的摧毁很大很严重，很多可能脱发呀、发际线后移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就会面对这些，然后生了孩子之后可能这些就更严重了，就很希望说，哎，我头发再茂盛起来，然后发际线再往前来一点。 妈妈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啊，很多这个父亲来说可能也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各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基因的遗传对，头发也会发际线越来越往后走、这个头发越来越稀松。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当年的那一份青春靓丽，但是相信在我们身上沉淀下来的所有的这些气质、哪怕是迎风飘散的不多的几根发丝青丝，依旧带有着我们身上该有的那一种独特的感人气质。好， 我们还看到 Ming 说，向上天许个愿，让我含泪赚个500万。为啥要含泪？ 为啥要含泪呢？ 我不是说要躺平赚什么之类的。 就是可能那天刮风啊，就是总有人 杀进眼睛了， 总有人迎风流泪的嘛。这事儿也是基因遗传的吧？ 给你一个不切实际的可能性哈，我们许一个好好的愿望。对 对，还有朋友千寻这边提到说，回到上学的时光，和哥几个好好读读书，喝喝酒。哎呦，太棒了！这种美好，我也希望能够。这时空穿越的事儿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 对， 太想回去， 是 好好读读书，当年好好读了也没好好读，就可能自己会花更多的时间去享受那一段时光，变得更充实一些。跟朋友哥几个呢继续好好喝喝酒、好好打打游戏，好好看看球，这其实都是当时特别美好的一份时光。 因为后来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可能慢慢的就失联了，还有可能就像你的朋友一样，他可能去了国外了， 是的， 再想聚到一块儿难， 没错、 所以很希望说，哎呀，要是能够有一个机会回到过去，哪怕给我一天的时间，我都会倍儿珍惜。 太美好了。还有朋友这边小阿哥，其实今天没见，还我还没见他许愿的吧？有可能我刷新不及时，今天有一点多了留言。过来给我们的是爱你老姐 梅哥， 梅哥，每天其实都在用这样的一份爱意来向我们打招呼， 是 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激。然后我们也希望说，聊了一年了，大家也都这么熟了，在2022年的时候，有人也会经常对你 说这句话， 多说爱你，我爱你，始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的，好不好？我们期待你能有一天抓住这样的一份温柔。OK，所以今天这样的一首歌曲先送给你，来自于五月天，叫做《温柔》。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 老师的记性就是好， 就是 我都不记得了。 嗯，说是不是之前也送过爸爸还这首温柔？哎，之前我知道了，之前那个温柔是五月天和孙燕姿合唱的版本 啊。那天他又说啥了？又送给他了？ 反正也可能是含泪表白吧。 对，反正对，好像是 是吧？ 有印象了。对，然后就现在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稍带一些追逐跟失落，温柔跟感动，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就想去送给娃娃哈？送给娃娃，送给这个晨晨。 嗯， 然后祝你们在2022年的时候都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一份爱哈，要开心。来这边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 看到青青的翠儿说，每周看两本书，掌握两门外语。不是每周掌握，就是2022年全年52周，我每周看两本书，一共看104本，然后呢，掌握两门外语。我这掌握两门外语有点难， 不容易。 嗯， 掌握两门方言还凑。 我刚想说，跟我学上海话吧。 哎呦，对这个，我是觉得读两本书，很多时候这书反复来回的读的，就我后来发现说。就一方面是咱书不同的时间段看完了以后，你可能感知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这个再有就是这本书看完了，如果真读那么快，夸就没印象了。有不一样的， 真的全忘了。 文科生有些很厉害， 我反正我不行， 读一遍里边的词能给你背下来， 我不能。 我是属于说你让我背书，我读一遍我能给你背下来，但是这书读完了扔那儿一个月之后，你问我重要情节记得很多不记得了 啊，我连重要情节都不记得，关键我看完一本书里面连主角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 就 这个 容易这样 啊。 所以就是你是不是也别有些时候别读太快，不求量， 你 可以比如说真的感触多的，我后来发现说真的就得跟人聊。 对， 这本书你啃完了以后，你天天拉着聊，就那会儿，比如说我们不说别的玄乎的，我们就说一些最接地气的《三体》，就这一种，每天薅着人就聊，办公室大家都在读，聊里边的什么事儿，这那记得一清二楚。很多人啃完第一本、第二本不啃了，没人聊了。第二三本讲的什么？ 第三本压根儿就没人提了哈。我记得小时候我看书的时候，对一些书如果印象特别深刻，要么就是我背过，要么就是以前有那种摘抄卡，你有。代购出来了，代购出来了。 我没有，但是不就 手掌那么大有摘抄卡， 我见过，我见过 是吧、然后你就把里面你喜欢什么好词好句好段了把它抄下来，这样的话你印象也会很深刻。但这样的话你读一本书那可真是很慢很费劲。 哎，确实特别的累。然后有些人他甚至直接在书上做笔记，反正就效率跟最终的质量或者给自己留下印象，我觉得中间找一个平衡点吧。 没错， 很棒哈，加油，愿意读书的小朋友。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我觉得先不说愿望的，过来说。要求我们明天安排一首西安琪，为什么 ？Why？ 西安琪哪首歌 ？Tell me why？ 他让我看着办。 哦， 但是 他可能是西安琪的 安排 粉丝。 有可能、啊。 但这边还有要求，明天开场曲就是， 开场曲咱合唱哦，不是你那首还是怎么着？ 不是，他们是要开场曲是《星辰大海》， 能不能放最后？你觉得开场曲是首《星辰大海》？你让我怎么串？我说什么话？我们能不能放到最后的时候？祝大家2022年的时候，我们一起迎接全新一年，生活当中的星辰大海。就这种起码好接着。不行，我想想，明天都有点鼻子发酸哈、哎，全新的一年，每年其实我们都告诉自己。要做到更好，对不对？经典的嗓音，经典的歌 曲，差一点还有是林忆莲 Sandy 的版本呢、 Robbie Williams， 对 Robbie Williams 曾经的坏小子，我其实也看到他在逐渐变成坏大叔的路上，自己也有很多的改变。Better Man 每年都在告诉自己，每天都在告诉自己。Feel I'm getting old before my time. It's my soul.Heals the shame. 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 Go easy on my conscience, 'cause it's not my fault. I know I've been taughtTo take the blame. Rest assured, my angels will catch my tears. Walk me out of here. I'm in pain.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 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To be a better man. Once you found that lover, you're homeward bound. tell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rest in arms, keep me safe from harm, from pouring rain. Give me endless summer, Lord, I feel the cold. I feel I'm getting old before my time.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 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 Robbie Williams 唱的歌，另外一首其实也特别值得每一次在跨年啊的时候听，因为自己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百感交集，会有一些更多的愿望跟想法的时候，叫做 Supreme Love Supreme、还是 Supreme， 我忘了，那首歌也很好听，然后明天的时候把背上。对，然后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还有哪些2022年不切实际的愿望啊？ 这边我也看到说希望世界恢复正常，这是今天被提及最多的一个事儿了哈，可以出国四处游玩， 没错。 那很多人确实在家里憋了好久好久了， 对， 就想说天天干机票，他也不能去，确实这挺难熬。 出去玩，一方面是开阔一下对于不同的文化的见解，对吧？然后换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是真想出去再看看音乐节。这些年了，就是其实也还好，一两年的时间，外面看的音乐节，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音乐就进入。其实少了很多，当然了，我们可以更专注于在眼前的这些触手可及的好音乐，但是始终发现说有一些场景缺失了，就会觉得让心里有一些怅然若失吧。我也希望这一天能够赶快到来哈。然后还有朋友这边也提到非常不切实际的 Amanda 说希望自己永不老 我看到了姑娘们都希望自己永不老，所以才要买这种仪器，是不是？你上次说拿出来一个红的，还有一个绿的 红灯绿灯，然后有光的，还有拿电刺激的，什么样的都有。 对，所以姑娘们就一直为了自己所谓的不老，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哈， 没错， 做面膜啊，这么贴那样贴的。 我们希望各位在自己脸上，在哪儿身上，在花的功夫全都值得，都能够看到效果，是不是也不错啊？ 那是真好。 对对对，然后继续看到还有这个其他朋友的留言，希望自己退休无忧无虑。 哎，怎么我们最近的这个话题好像都能连着啊？ 雪孩子是感觉你还不太像到退休的年纪啊， 是 哪有自己说退休那条线在那儿摆着，是吧？你看不看他，你怨不怨他，他都在那儿。但是您非得要在明年就实现，这又是图什么许啊？ 早晚得实现。 就是还有朋友，还有朋友小奥同学提到说，用听听同步零秒差听到各种节目。你这个愿望许到别人身上去了啊！这种技术壁垒基本上没有见哪儿能突破的，不太行。 这边还看到彬彬有礼之前和刚才 Amanda 好像许的同样的愿望哈，就永远18岁，青春万岁。 希望可以 永远18岁， 这样多好啊！我也希望永远18岁。所以当年看到那些就是什么吸血鬼的电影的时候，就一口儿咬完了之后，然后您就永远停留在现在的年纪。 我看那电影是什么时光尽头的什么恋人，也是 就这样。然后所以就当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就特别想说，我那会儿可能14、15岁，15、16岁， 什么《暮光之城》是吧？ 没有，《暮光之城》是再后来， 再后来， 《暮光之城》那电影太糟糕。我们就之前那些经典的，就特别想说，就是如果真有一天，就有个吸血鬼咬一口， 对对对对对， 对吧？然后就说我能够永葆青春了， 很好啊， 其实也不错。 但是你会发现，电影里那些永远不老的、不死的那些人，他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挺累的。 而突然长了一根白头发，呀，我开始 getting older， 然后好开心，为什么呢？我跟你换换。 谁也不知道啊，所以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 没错， 但是14、15岁、15、16岁的时候，就特别想说，您等等，我现在还小，等我18岁的时候再咬，行不行？两年之后咱约个地儿，紫金之巅如何？ 你的妈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

封信，想告诉你，这人间看得见四季。 刘长卿带来一首《人间四季》，即将迎来的全新的一轮四季。更迭变化就在前方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就在这一个周末。今天作为2021年的倒数第二天，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对2022年许下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愿望啊。 很多朋友都希望在2022年可以环游世界、环球旅行，这也是今天被提到很多频次的一个梦想吧。 没错，太久没出去转转了，真的就是觉得憋着呢哈。用户8398MI 提到说，把往年没有休的年假都给补休了。 哎， 那是不是明年就不用上班了？ 哇，那么多，攒了那么多假期， 也是蛮快乐的。 对，这边雪孩子还说了，说明年我还想听你俩跟这儿频。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不切实际的一个愿望了。一首歌带过吧，好吧，都在歌里了。对，四季与你，全新的四季开启，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继续陪伴各位，好不好？ 大雨小月大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 不管是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这些可能我们无法真正切实接触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音乐这样的一些旋律跟场景，让各位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这些所有的风景跟陪伴。同时也提到说，每个梦境每一次清醒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场景的陪伴，音乐尤其是音乐广播，对不对？ 是， 永远你打开以后都是音乐浮现在耳边。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话非要跟大家聊这么多事情，那个东西要普及要推广，没有，就是用音乐来陪伴大家就 OK 了，就是一种心境跟场景的陪伴式的收听哈。我们也感谢各位在过去的这一年一直来陪伴我们，当然还有很多九七四更长时间的老朋友， 对， 我们也希望在2022年的时候，大家能够依旧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也让我们有机会用所有的这些音乐陪伴你度过所有的风雨哈。 有的有的，我看到这边生如夏花就说了哈，他说因为12月31号 DT 会送我们星辰大海，分开是为了更好的相遇。2022年不管在哪里都会陪伴 DT，也会跑步进场到千纯的节目一直都在的夏花，爱正我有星光，爱千纯当然了，也爱发两个 DT。 就是，你看我们俩完全时间节目时间点不冲突， 没错， 对，就不会打仗。 先组团去他的节目上，组团来我的节目、啊、 就是就不会像节目里边你这边聊着什么推门进来前路白菜是凉菜这边就走了 没这种事，不会，不可能 在之后禁止踏入那边的直播间 欢迎常来串门哈。 好，这个再一次感谢，怎么今天聊的就跟告别了似的呢？ 是 今天的歌单我直接拉一份吧，你们也别总结跟梳理了，挺累的。 因为有听我在我们的 FM 听听聊天室就说有没有课代表总结一下今天的歌单，一会儿让 DT 甩到群里哈。 对，我一会儿我那个文档里边就有，然后一会儿我看看这个能不能直接甩到听听 FM 聊天室哈。 复制粘贴。 来，这边我们继续这个看看各位的关于明年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还有哪些哈。 有很不切实际的愿望，比如说大局啊，大局就是说明天好像不能来陪伴我们中午的节目，可能有聚餐之类的哈。 OK， 但是今天依然可以参加我们的互动呀。他说2022年就希望长出一对翅膀，带着梦想自由翱翔。他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哇，很漂亮的一对翅膀，这是在哪面墙前面拍的？ 大家都在说为什么不露脸，我也想为什么不露脸？ 对呀、啊，我们看看你、啊， 让我们认识认识啊。 是啊，一年下来了， 确实是展开自己的翅膀，可能是不同的一种方式，但我们都希望说在2022年的时候大家能够有所施展，就 OK， 可能是心情上的施展，可能是自己在这个自己的动作上的一些施展，可能是工作，可能是运动哈。来，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想要去环球影城主题公园，这有什么难的？ 对，我刚想说这 so easy， 我而且说 都不止去过一次的弟弟，来给你们讲讲， 就是嗨，里边就玩什么样，我觉得就大家自己去玩，喜不喜欢的就各有所爱哈。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说我相信你如果不怕冷的话，赶上年初年末去其实更合适，便宜， 人少， 天冷的去的人少，啊，但是这个首先健康防护， 做好防寒保暖， 永远都是这个。 小小的依赖，连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在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 你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美好的祝愿，希望各位明年都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没事比较休闲的心态下一起弹弹琴恋恋爱，多么的放松哈。歌单我已经甩到听听 FM 聊天室了，当然今天还太长了，也是背了那么多歌，所以时间肯定不够把所有的都放完的。比如说什么我树的歌放了吗？今天还真没来得及。 我停的歌放了吗？ 对，我停的什么 Love You Too 那个都背上了，但是都没来得及，所以我就把这个今天所有的准备都先给各位来看一看，您过目， 是 您在当中寻找一下哈。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还有哪些所谓不切实际的。 我看到这边铁鸡一二三就说想要当新闻联播的主播，这个真是够难的，比之前好像说要来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做一个音乐 DJ 更难一些。 是， 我曾经在这个云南卫视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主播，我觉得那个压力真的不是一点点大， 是的， 真的会颤抖。 没错， 当导播在你耳机里，他还会不停地给你提要求，你一边要播，而且你还不准播错，从那个前提下，他当54321的时候走，所有的光，所有的人，哇塞，整个一个团队就看着你的时候，那个心理压力你真的会承受不住。 而且播新闻的稿件那是播音员啊， 没错， 对吧？你真的要把所有的信息传达到，你不能出错， 不能出错， 所有的内容是给你准备好的， 没错， 你没有自己的内容的表达，但是你有自己的一些情绪灌注的一些处理的表达的时候， 对， 挺累的， 要把握好这个分寸。 像你播两个小时你下来就生累，我们播俩小时下来以后就是痛快，你知道吗？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好吧， 也挺累。 这个，反正也可以继续保有这样的一份梦想是没问题的。自己没事录点，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听听，是不是？来，这边听到了一首歌曲，曾经有一部电影，我觉得每个人跨年的时候的心境都会不一样。这一部呢，我很喜欢看，但是我也会在冬天，不一定在跨年的时候会重温一下，偶尔。叫做《Begin Again》，再一次出发之什么纽约遇见你之类的。然后曾经上早间节目的时候，出考题，静瑜还专门出了这首歌作为考题。电影好看，重新出发这样的一个动人的故事，我觉得能激励一些人，不要埋没自己的才华。然后同时里面的原声音乐都很棒，这就是其中一首，来自于 Adam Levine Lost Star。 Maybe 唱的，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寻求可能是人生当中的一些真谛，生活当中的一些道理。我们所有人都是迷失的那一颗星星，都希望在黑暗当中努力的去闪耀着自己的光芒的一首歌曲。其实我相信在很多跨年的时刻，重新开始的时刻，寻求力量的时刻，这首歌曲都会给你带来一些这些貌似懵懵懂懂的一些鼓励吧。因为它毕竟不是写的特别直白的那些歌词啊。好，今天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分享，对2022年许下了很多实际又不实际的愿望， 而且大家也正展望了2022年要去我和 DT 的节目分别去热闹热闹哈。 是是是， 谢谢各位。 哎，好，这个明天的时候呢，正式跟各位来进行道别。明天的歌，哎呦，真不好准备哦。 关键明天我可能会有一个仪式感，会把我们那个大片头，可能会把它用视频的形式录下来，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哦， 啊，视频的。哎呦， 啊！我已经提前进入这个状态了。 不是，明天你等会儿准备一下。我今天下午是不是应该？明天有视频吗？会有露出吗？ 要吗？ 不会吗？不要！ 绷住啊， 绷住！好，然后明天反正到时候就明天可能更随机随心一些。 是，就 没准想到哪儿唱到哪儿放到哪儿。 没错，就是你刚才说的节目一开始说，你说明天可能是一个很魔幻的感觉，我就想想就很魔幻，做的时候可能也很魔幻。 嗯， 明天我们就见招拆招吧。 是的，然后这个夏花突然看到新留言，是为你准备的啊。好，明天这个会有新的一些准备，明天期待跟各位来一起先算度过最后一天，2021年最后一天的半天， 提前和大家跨年了啊。 每一个人都是追光者，我们继续带着自己的梦想，实际或不切实际，我们准备迈到2022年，继续一起来追光啊！来自于汪苏泷龙的现场演绎，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拜喽！ 拜拜。 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走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落，边拥有边失去着。 新年北广购物感恩回馈，在12月29号至12月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更享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